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哦，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进咗对篮球鞋先至一个篮球员嘅。 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a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好，欢迎回来第二节啊。如果你听了第一节之后没什么兴趣的，第二节就不用听了，没什么所谓的。OK，继续讲啦，即是外资看国内个市场啊，咁啊都开始，以前啊国内就好欢迎啲外资冲入嚟，咁啊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啊，咁啊但系时势逆啦，而家中国政府都想抬啲中国品牌出嚟，咁啊俾人个感觉当然就系话你想打冧啲外资品牌啦，吓苹果亦都系一个好嘅例子啦，啊你想推啲大陆牌子，咁咪最好嘅咪嚼咗苹果走囉，吓嚼低苹果多啲市场空间系咪？咁但係即係亦都要諗一諗，從個外資嘅角度去諗啊，即係上一節都講咗，外資睇中國而家都滿布陷阱啊，好多抹黑，好多對佢哋即係不利嘅傳聞走出嚟。咁但外資點樣睇中國個市場呢？即係始終嚟講，中國都一個好高增長嘅市場，第一。第二亦都係最緊要一樣嘢，中國嘅市場確實有好多位俾你揾到啲你喺歐美市場揾唔到嘅錢。呢樣嘢又係真嘅，因為點解呢？即係當然就係中國嘅市場嗰個嘅，即係以消費股為例啦，消費類別為例啦，雖然嗰個消費係好龐大，咁但係嗰個空間亦都仲係好大，因為始終中國裏面有好多人，你而家講緊嘅最主要嘅消費市場其實喺中國裏面呢講緊5000万人咗緊嘅啫，即係話咗就成12亿人呢個消費意欲呢都仲未係爆發出嚟嘅，嗰啲人都係講緊窮人啦，即係稍微窮啲嘅人啦。咁對於代資嚟講，佢都會咁諗，就係話咦，如果啲窮啲嘅人而家消費唔起嘅，第時叫做消費得起嘅，或者冇咁窮嘅，嘩佢哋嗰個消費意欲會爆發㗎喎、即係以前迪你冇玩具玩嘅，爛身爛世嘅，突然之間嘩你中嗰條六合彩有返幾萬蚊喺身嘅，嘩你揈錢㗎喇喎，大家都係外資都會咁諗，有成炸12亿嘅窮人第時可能有機會同你揈錢，如果我擺定嗰啲裝喺大陸個市場裏面，一揈就揈咗俾我嘅話，好簡單啦，因為10几年前我喺外國嗰陣時見過 P&G 個老細嘅嗰個總裁，佢講個道理，即係10几年前啦，當然依個時候唔阿派啦，10几年前佢個諗法係好簡單嘅啫，攞 P&G 喺歐美市場做咁大 ，OK 咁成熟，咁我睇點佢點睇大陸市場呢？好簡單，佢喺歐美裏面賣唔曬嘅嘢，即係賣唔出嘅嘢，佢掟落大陸咪得囉，唔好諗咁多，嗰陣時大陸10亿人，每人一年俾1蚊佢都10亿喎、都幾和味喎、你唔使用力喎、你係賣啲本來你個市場裏面賣唔晒嘅嘢，好似洗頭水嗰啲、美國佬唔用嘅你掟佢抌過去大陸傾銷落去大陸，一人就1蚊，嘩10亿easy money 嚟嘅，咁佢真係確實就咁做咗啦，到而家都係咁做啦，係咪先？好多品牌都係咁做啦，咁但係到當然到今時今日嚟講，你喺大陸，你入個 product 又喺大陸，或者入個品牌喺大陸，喂，你唔係諗緊賺一人賺1蚊喎，嗰啲人係一人俾100蚊你喎，係咪？10亿人冇人俾100蚊你，嘩嗰度成1000亿喎，大佬好爽㗎喎、如果你可以做到一人賺到100蚊嘅話，咁所以佢哋就做咗好多 brand name 上面嘅嘢囉，即係總之你洗頭水你係諗起個 P&G 啦，你係諗起我 Johnson Johnson 啦，即係以前叫 Johnson Johnson 啦，幾諗起到諗到我呢個名叫做外資，嘩品質好 信譽高嚇，咁、啊、你衝入嚟，咁我就賺到你錢啦。嗯、啊，咁所以即係對於佢嚟講咧，佢確實佢哋有個好大嘅市場學嘅市場上面嘅優惠，呢樣係真嘅。咁、嗯、所以你話外資近排俾人抹黑，又話哇食個又話肯德基嗰啲雞係假嘅，有激素嘅啊，咁其實大陸啲雞隻隻都有激素㗎啦。 咪咯， 點解淨係肯德基嗰啲有咧？啊，咁對於肯德基嚟講，你當然就話喂，我入到嚟你係咁嚼我，哇，我都係唔入啦，我撤退啦咁樣。但佢哋會唔會撤退或者係停嗰個中國投資？我又唔係好相信，因為點解話你話中國係一個對於外資嚟講係一個可以揾到啲歐美市場你揾唔到嘅錢呢？即係其實呢樣嘢好簡單，第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如果咁講啦，有一門生意、啊、你可以賺到一倍嘅、啊、一年俾你賺到一倍盈利翻嚟嘅話咧。咁我相信你個人咧，阿的你呢個人咧，你就會泯滅你個人性噶啦，即係你啊滅絕人性嗰只啦， 係 嚇、啊，即係你就嚇、啊、殺人放火冇乜所謂啦、嗯，啊，總之我賺到錢得噶啦，嚇咁啊依樣嘢係有個世外高人教我嘅，我覺得非常之有道理嘅嚇。咁 當然啦，如果你繼續 further 落去啦，你話、哎、我賺一倍唔夠啊，我係冇人性，我賺一倍我都唔夠，咁你想賺三倍嘅嚇，咁、啊、你就會你個人就會傾向於即係置法律於無物啦， 嗯 嚇咁。啊杀人咪杀人咯，放火咪放火咯，食死你咪食死你咯，关我 Q 事咩？系咪就系咁简单啦？吓咁呢度好多例子啊，唔使举例子啦吓。咁如果你话哎呀，呢三四倍都唔得啦，大佬咁辛苦入到大陆市场，哇唔掘你几廿百桶金，你又边度赚得出嚟啊？好嘢，你高啲咯，俾够十倍嘅嚟盈利你啦，十倍，哇你会点做咧？吓咁当然，你之前你一倍嗰陣時候你已經冇人性㗎啦、 嗯、 兩倍嘅時候你已經係無視法律啦、 嗯、 到十倍嘅時候你就會係改寫法律㗎喇喎，呢、 嗯 啊這個就係薄熙來例子啦、啊、即係我要賺好多錢，賺十倍嘅錢，我咪改寫重慶個法律囉，係咪執法者係邊個啊？公安，我唔係唔要班公安，我咪整自己班公安喺度囉， 係啊， 係咪咁咪唱紅打黑，咁我一路唱紅一路打你個黑囉，嗱啲黑我㗎嘛大佬啊、 嗯、 你啲黑啊喂要梗係要嚼啦，我啲黑擺晒落去，咁你咪十倍囉，係咪、 嗯、 你有權有力你咪做到呢樣嘢囉，係咪咁啲外資都想十倍㗎嘛，咁佢、 嗯 啊、都想有權有力㗎嘛，咁有權有力嘅少不免都要貪貪地㗎啦，即係俾貪污嗰啲錢啊，賄賂啦叫做，賄一賄噶啦，咁國內又接受噶嘛，係咪 OK 嘅？大佬你唔賄賂我點做嘢啫？係咪先？嚇咁啊，繼續落去嘅話，如果你要賺到二十倍嘅，咁啊好似美國嘅雷曼事件咁樣啦，嚇、 嗯 啊、跟住嘅就係呢個嘅嗰、那個講法叫咩？佢哋雷曼之後就係資本主義變成一個。社會主義有社會主義特色嘅資本主義啦，咁、 嗯 啊、雷曼嗰陣時就係話將兩房係收翻轉頭啦，即、就、係、是、社會主義啦，即、就、係、是、收歸國有，喺、 嗯 啊、個主義資本主義嘅大框框裏面搞啲社會主義，咁你咪雷曼事件咯，咪廿倍咯，係、 嗯、 嘛？你咪可以爆大鑊，你都冚住咯，嚇、 嗯！ 咁、啊、你當然啦，阿的，如果你話我即係好貪心，一、 嗯、 百倍 係。 我要做一樣嘢出嚟賺一百倍，我掉一億落去變一百億走翻出嚟嘅。嗱、 嗯， 全世界冇㗎，即係你邊有揾到啫？係咪？你喺美國裏面可以做一門生意，十億變一百億有，你 Facebook， 但你又要靠運氣啦、 嗯， 又要靠眼光啦，靠好多樣嘢先做到。 係。 咁、啊、大陸唔係、啊，大陸好易做到嘅啫。 嗯。 嚇、啊，咁啊將個經濟結構改型咪得咯？ 嗯。 轉咗咩型啊？就係、是。有调返转啦，有资本主义特色嘅社会主义咪得囉，係咪你就即係一百倍㗎喎、哦、係咪以前喺社会主义之下煤矿咪煤矿囉，即係煤矿嘅意思就係得地下掘到啲煤出嚟咋嘛，好、多煤咪矿囉，煤矿就係煤矿。咁如果有社会主义有资本主义特色之下嘅社会主义呢，个煤矿价值就係资本主义喎、哦。 係啊。 个资本主义话俾你听个煤矿几多价值咧，就唔系中国人讲，系外国人讲、哦。 嗯， 外国人同你讲你个煤矿好值钱，你值二十亿，即系个外国人其实是香港人嘅啫。香港人其实系讲香港啲股民嘅啫，吓、 嗯， 即系话香港啲股民话俾你听，喂阿的，你个煤矿吓 啊以前啊值五万蚊，而家值五亿， 系啦 吓， 咁我買咗你，咁、你咪發咗達囉。咁、本來你個煤礦可能真係幾萬蚊買返嚟㗎咗，嗰陣時即係十幾廿年前幾萬蚊好犀利咁嘅天文數字㗎嘛，而家你無端端變咗五億㗎喇喎，咁呢啲咪有資本主義特色嘅社會主義之下你可以賺取到嘅暴利囉。咁人人都做啲暴利，咁外資都會睇到㗎嘛，咁、你全世界你揾唔到呢啲㗎喇，除咗北韓同埋伊朗之外，咁、但係你喺中國揾到喎，咁、所以你話外資係咪會唔會入去呢？我又唔信嘅。只要佢嗰個嘅制度係非法佢哋謀取暴利嘅話呢，我相信佢哋一樣係會繼續衝入去嘅。咁所以點解近排中移動亦都係發咗 announcement 啦，咁好大聲就話呢個嘅蘋果嗰個 team cook 就入咗去同佢傾偈啦。咁、你都知道啦，蘋果由年頭俾人丙到而家，忽然之間失驚無神就出咗個消息，就話喺蘋果裏面嗰啲維修你入去蘋果啲維修中心，你咪撳張飛仔撳 number 嘅， 係啊， 嗰張飛仔都有得炒喎、 嚇， 哇好貴啊，廿幾蚊張㗎嗰啲飛，即係如果你排得高啊， 嚇、 你可以去淘寶嗰度買㗎， 嚇、 即係你晏晝買，即係我朝頭早攞定張飛㗎啦、我就掟落淘寶，咁、你買咗之後咧，你就好快可以去維修啦，都有得炒、啊，跟住出嚟就話。中移動而家同蘋果好似困埋溝埋咗一堆喎、咁蘋果突然之間又激返喎、之前俾人鬧到佢狗血淋頭，而家又好似勁抽晒喎、咁所以我諗係9月就出 iPhone 5S 嘅或者 iPhone 6㗎喇，咁所以你都諗到即係話你就算俾啲外資俾人依一刻俾人鬧到狗血淋頭，哇你直头啲变态，你唔系人嚟㗎，哇你咁样去欺骗我哋中国嘅消费者，咁就真系唔啱啦。但外资睇中国市场，虽然呢一刻就话哎我都系唔入去啦，都系撤资啦，但系我觉得到最后因为中国可以俾佢哋谋取到一个超乎常人嘅暴利嘅前提之下呢，佢哋到最后都会冲返入去嘅。 係。 咁啱讲嘅就讲埋讲一讲格兰素嗰个事件啦，因为关乎于个医药啦。因为关乎医药嘅话又关乎到即系我之前推嘅另一隻嘅可大可小股，就係、天津發展882啦。咁格蘭素呢就因為佢係話佢賄賂，話啲死鬼佬入去中國市場裏面啊，就賄賂賄賂啲醫生啊，賄賂啲醫院用佢啲藥啊，咁ban 咗幾個 account 啊，捉咗幾條友啊，好似仲未放返出嚟啊，月頭捉到而家未放返出嚟啊，咁一定係入到去梗係俾人通櫃鞭打㗎啦，啲死鬼佬係咪先，咁但係捉嗰啲係中國人嚟嘅，但係撲街嘅就係鬼佬公司因為格蘭素好大嘅，全世界好大，咁亦都暴露咗中國嗰個醫藥行業裏面好多啲唔人道或者係醜聞嘅嘢出嚟，因為中國嘅永遠咁多年以嚟呢都係以藥公醫啊，以藥扶醫啊，叫做即係用個藥價去扶持個醫療制度嘅，啲進口藥係好貴嘅，進口藥就好貴嘅，咁譬如就算係話你嗰啲專利權喺過咗嘅，有啲翻版藥，大陸有翻版藥嘅話呢，就算係咁樣都好，直接係真係進口藥呢都仲係貴過呢啲嘅翻版藥呢成倍幾兩倍。咁所以就中國政府亦都知道呢樣嘢，咁所以亦都係打過啲藥廠，就話你要平啦、好似奶粉咁樣囉，呢啲入口奶粉咁貴，四百幾蚊罐五百蚊罐都仲要排隊去搶住嚟買嘅，你自己降價我唔嘈你啦，你自己降價，你唔降價呢我又 ban 你 account， 或者你唔降價呢我就扶隻蒙牛上嚟，所以蒙牛咪叫人買就咁解囉，32個幾33蚊都嚟緊，就係咁解啦，咁所以藥亦都係一樣咁嘅情況，你咁貴，你嗰啲咩死人格蘭素啊，你嗰啲咁嘅死人偉哥啊，我哋大陸都有偉哥㗎，阿牛都有食過啦，係咪我諗。 唔知喎、 啊。咁嗰啲假偉哥。咁偉哥嗰啲中國假偉哥咁平，當你啲偉哥嗰個專利過咗，我咪成炸偉哥出嚟囉。咁點解你呢個時候賣偉哥賣到咁鬼貴呢？你梗係啲藥嗰啲死人鬼佬行嗰啲藥即係謀取暴利啦。咁原來嘅刮啦刮啦發覺，嘩原來你嗰班友賄賂，賄賂啲醫生，賄賂醫院，特登用你啲藥，用你啲貴藥。咁呢啲用賣貴藥呢，即係其實是一個國家嘅慢性自殺嚟 嘅。 窮人冇錢食藥。咁、對於格蘭素嚟講，佢亦都有大條道理，就係話喂你話有啲藥可以過咗專利，你有仿製啫，但我賣出嚟最貴嗰啲係專利未過。你係仿製唔到，係得我有㗎喎。咁、大陸就話喂你嗰啲好貴喎，你譬如係癌嗰啲癌即抗癌嗰啲藥。你一粒幾千蚊喎、我哋大陸人睇醫生百零蚊㗎咋喎， 包藥包埋個護士包埋打針都係百零二百蚊，你淨係一粒都幾千蚊喎、啊。咁格蘭素嗰個就埋啲外國藥廠就話。咁係幾千蚊㗎啦，我哋美國幾萬蚊添。 係囉、 啊。你哋中國咁鬼有錢，你唔係話幾千蚊貴呀嘛。咁、 嗯 啊、但係我哋窮人食唔起喎、啊。咁跟住就個問題拉到落去啦。醫保嘅問題啦。醫保嘅問題。因為如果你一隻藥可以入到去醫保裏面嘅話呢，其實對著藥嚟講係絕大嘅好事。 嗯、 啊。因為第一樣嘢就係話醫保會貼咗嗰隻藥價大概六成二，六成左緊嘅。啊、即係你可以賣俾個病人就平咗，你個銷量一定大咗嘅。咁、嗯、但係你入醫保裏面呢，你又要通過好多嘅重重關卡㗎喎。呢、 嗯、 啲關卡有可能要畀錢㗎喎。咁、 嗯、 所以你話係咪格蘭素去賄賂呢？格蘭素可能唔想賄賂㗎喎。你焗我賄賂啊大佬。 係 囉。咁、啊、跟住即係中國嘅政府就話呢，不如一人養一部啦。啊、你哋嗰啲藥，你啲外資藥、外國藥想入嚟我哋嘅醫保，其實已經有㗎啦，開始有㗎啦。想入我哋醫保嘅話呢，咁講，我一人養一部，你哋養一部，你係平啲嚇，我哋政府咧又補多啲嚇、啊，大家養一部好冇？但係依樣嘢其實理論上或者做法上邊係好嘅，但係咧就實踐唔到。 點解咧？ 有得傾即係冇得貪咯。 哦， 係嘛？即係我本來阿迪你賄賂緊我嘅，咁、 嗯、 我俾你嚟啦，唉，算啦，得啦，阿迪，唉，你我收到你盤滿缽滿，唔通唔俾你殺嚟咩？得啦。咁但係如果有個制度要傾嘅話，咁我點將啲錢擺台面呢？ 嗯， 要傾㗎喇，中國政府睇住你傾㗎喎，跟住真係話喺個談判桌，我同你講啦，喂，你啲藥阿迪，你啲藥唔係好得㗎咋，我哋搵咗另一間呢勁啲喎，咁你有一個片啦，你話唔係呀，我啲藥呢點點點點點，我減20蚊啦，你就補多10蚊，咁咪30蚊囉，咁樣咁呢啲要傾㗎喇喎，咁原本就唔使㗎喎，傾咗本來一樣，你藥你減20蚊，我補10蚊30蚊，原來你就俾咗15蚊我自己落袋，咁唔使傾啦，係嘛？咁所以呢樣嘢又行唔通喎、啊，咁、啊、跟住啲外資藥就即係格蘭素嗰班又嘈啦，咁你又唔可以話賣貴藥，啱啱講好多原因，傾又冇得傾。第二樣嘢，你個醫保又想擺我啲靚藥入去、啊，因為始終國民嗰個生活水平提高咗，食啲藥亦都唔係話簡簡單單嚇、啊。你見到啲好多自由行落嚟香港買藥㗎啦，尤其是買啲專科藥添啦，係咪？咁、啊、你啲國民嗰個生活水平高咗。對我哋啲外資藥嘅需求增加，亦都係理所當然。咁你叫我減價，但你個市場又好似受得起，咁我點解要一刀下減落去呢？咁加上有一紮藥，因為你冇替代品嘅，你冒唔到牌嘅，未過專利嘅嗰啲專利藥，咁我梗係賣鬼話曬專利，梗係貴㗎啦，係咪先？嚇、啊，咁即係外資而家就講啦，成日格蘭素同埋其他美國嗰啲，譬如係輝瑞啊嗰啲，都係講一樣嘢，就係話，不如你將啲國內藥賣貴啲咯。 咁咪啱數囉。 係囉，本來嗱你嗰隻阿迪你嗰隻爛鬼 A 貨藥呢就賣20蚊，我隻100蚊，你隻賣60咪得囉。係咪咁差距咪冇咁大囉。咁中國政府又同啲藥即係國內啲藥廠講啦，你賣貴啲啦，或者你唔好搞到咁 cheap 啦，我啲藥。咁啲藥廠就會話啦，你不如封曬啲藥廠得我做啦。你咁多藥廠做同一樣嘢，係咪啲過咗專利嗰啲藥嘅話呢，大陸就封冚咁樣做㗎啦、 嗯。 一過咗個專利呢，必利痛呀、啊、全部一齊做㗎啦。咁咁大競爭我賣唔到貴㗎嘛。咁、嗯、不如你 ban 曬佢哋得我做，我賣貴咗咁咪得囉。咁所以我覺得呢，即係喺中國呢啲咁奇怪國家裏面呢，可能會行呢步喎、 啊。吓唔會啩。 真係可能會行呢步啦。第一樣嘢，我要睇住啲鬼佬嗰啲藥嚇、啊，又要嗰個嘅醫保嗰個嘅藥嘅範圍係會擴大，因為而家俾人鬧得最犀利嘅醫保嗰啲藥嘅範圍好窄啊，好窄，所以啲醫生咧就可以貪得好犀利。啲醫生貪得好犀利就因為咁解，就係話我喺醫保裏邊，我拎你隻藥出嚟賣俾個病人，我拎一賣一粒，我又代一粒。钱系咪吓喺个医保以外，即系譬如我同阿迪讲啦，哎阿迪啊，医保里边咧嗱呢啲药咧就有保嘅，平啲嘅，但系就医你唔到嘅， 嗯 啊越食你就越祸嘅，嗱有只药咧就掂嘅，但系唔喺医保里边嘅就好贵嘅，我系变咗个 sales 嘅，即系大陆啲医生其实同一个 sales 冇乜分别，大陆医生最惨咧就喺上海里边咧有个好出名嘅医生嘅，一个女人嚟嘅出名嘅医生，咁啊真系医生嚟嘅。好勤力嘅，吓喺个急症室里边咧，即系朝九晚五不停手咁做嘅，吓、 嗯、 因为嗰啲咩悬壶济世啊，济世为怀啊，黄飞鸿啲后人咁制嘅，就真系医生，咁佢又濑嘢啦， 因为得个做字啊，人工好恩啊。有啲醫生唔使做嘅，淨係賣藥嘅，一個月都賣都代成十幾廿萬，但佢做到死啊，佢都係幾千蚊就陰功。佢因為佢真係一個好醫生，跟住佢就唔做啊，佢就唔做醫生啊，因為佢講就係話，一日急症室裏面幾百個 case， 唔係甩手就甩腳，唔係俾人捅兩刀就俾上面跌嘢落嚟爆咗個頭，我要做幾百單啲咁嘅嘢，我做到想死啊！做到想死，直头去到朝头早食晏嗰阵时啊，只脚都提唔起佢讲到。咁但系我搵钱系搵几千蚊，我见到啲求其嘅医生乜都唔使做，卖药已经卖咗十几廿万出去一个月。咁我仲做嚟做咩？就揭露咗好多中国医疗架构嘅问题，即系正如咁讲，系以药就供个医呢样嘢啦。咁所以可能好奇情地就系中国政府就见到你可又唔可以冇咗啲外国药？我哋个医保覆盖嘅医药嘅范围应该就系中西合璧，咁所以我又要卖一啲嘅外国药嘅药厂嘅账，我又唔可以当佢冇道。啲伟哥确实对于啲领导人嚟讲系有用噶嘛，大佬啊，你唔可以唔俾人卖噶嘛。 系啦， 咁点咧？我个我真系谂下谂下，真系觉得即系话，不如叫啲中国啲真系地道药厂就唔好鬼做啊。呢啲咪叫做关小上大咯，即系细嘅删咗佢啦。阿的你大嘅你做晒佢，咁你咪嗰个 pricing 你唔可以主导囉，咁你咪可以拉高个价囉，本来你係20蚊一粒嘅，我而家拉到60蚊，外资嘅同样嘅嘢100蚊，个差距拉细咗，咁你咪冇咁嘈囉。喂，中国政府真係有机会会咁做喎，真係有机会会傻一傻下佢有机会。咁所以点解跟住好开心地呢出咗呢单消息格人数之后呢，咁美林啊摩根啊嗰啲都出好多啲研究报告啦，就话呢上得市嗰啲呢期掂啦。一方面呢啲外资药呢同佢竞争嗰啲外资药呢就俾人打残咗。另一方面呢亦都有可能呢啲细俾佢哋细，因为佢係上咗市稍微大啲。其他嗰啲竞争对咗细嗰啲就会俾人 ban 㗎啦。咁所以佢会立晒㗎啦。咁所以嗰啲咩中国生物即係1177啊咩四环啊嗰啲呢做一啲嘅比较专科啲嘅药呢咪砰砰声升上去啦。就係咁解啦。 好嗱，但听呢个故事觉得好离奇咯，好离奇嘅原因，你夹硬要 close 晒啲细嘅药厂， 系咁噶啦，咩民怨载道啊嘛，系嘛，咁呢粒药本来系两蚊，嗰啲死鬼佬啊30蚊，咁你话点解你唔卖啲两蚊俾我，你又要卖啲30蚊俾我咧，咁好多人嘈呢样嘢噶。 喂，另外一方面啦，对国药有咩影响啊？ 国药做 distribution 其实冇影响嘅， 系啊。 做 distribution， 但會唔會就係因為個品類少咗而導致翻個 都唔會，你始終你種類係可能會少咗，但係即係醫藥個開支每年都係咁大嘅啫，係嘛？中國個醫藥嗰個全國個開支只會大唔會細嘅，你絕對放心啦，唔會少咗人睇醫生嘅喺大陸，只會多人死咗，即係你死咗就最對醫藥系統嚟講最大問題啦，你死咗唔使睇醫生嘛，最好你就即係半死嗰隻咧，你就使最多錢噶嘛， 係啊，即係等於你車死人咧就賠一個 錢，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你車撞親佢攤咗嘅話咧就大鑊啦， 係啦啲國情啦， 所以就要剪， 亦都係冷血時報嚟， 所以就要剪， 所以就要車死你啦，即係其實都係一樣咁解嘅啫， 爆佢， 咁所以即係醫生即係國內啲醫院。同埋醫生亦都大家知道一樣嘢，我唔可以醫死你，我絕對不能夠醫死你。唔係個道德嘅問題，而醫死咗之後，醫死咗咧又斷咗你嗰條數喎。 係啦， 係嘛？你我一路蹲住你咧，就最好啦。咁所以你話係咪好荒謬？某程度上好荒謬，但係符合國情、 okay. 就絕不荒謬。 OK， 咁對於 distribution 嚟講唔緊要嘅，因為醫藥個開支咧，中國係極只會大又唔會細嘅。藥嘅需求只會多啊，唔會少嘅，即係你絕對放心啦。咁怪就怪中醫由華佗到而家都幾千年，點解中醫藥喺國內嚟講越做越縮啫嘛？越做越唔受到即係市場嘅認同同埋呢個嘅接受啫嘛。你見到好多譬如係上海嗰間，我比較熟嘅一間醫院，我如果喺上海病嗰睇嗰間，我唔記得咗，因為我朋友係院長嚟嘅，咁嗰間叫乜鬼嘢咧，唔記得咗添。以前佢都有中醫部㗎，即係中西合璧嗰間醫院，咁但係佢呢幾年佢都 close 咗中醫嗰邊，因為啲人唔睇呀，即係少人睇呀，所以全間醫院都轉曬做西醫。 調返轉係香港反而就所有嘅醫院調就開始慢慢開始返中醫㗎嘛，呢樣嘢就。 呢啲事不行嘅啫，我覺得。即係我覺得都係 連中醫個 original 嘅地方都唔係好用中醫咯，咁香港做乜狗做乜鬼要咧？即係你可以作為一個 supplement 嘅一個醫療方法，嚇、但係你啲醫生、你啲醫院就唔需要話夾硬為咗討好唔知啲乜嘢嘢而開個中醫嘅，嚇、咁啊，所以即係對於國藥啊，對於呢個天津發展嚟講咧，係會有啲影響嘅，嚇、因為即係佢哋會擔心，擔心嘅唔係個醫藥行業啊，係中間嗰啲貪啊。啊、即係我成日都講啦，嗱，中國兩大醫藥、兩大利益集團咧，一個一定喺鐵路嗰度啦， 係咯， 一個一定都一定喺醫藥嗰度嘅。 嗯， 佢驚就係崛起咗之後咧，就唔知點算啫嘛，咁、所以會有影響。 好，咁啊，仲有少少時間講下市啦，好冇啊？咁啊，話説我哋今日錄音咧，啊一路都冇講嘅，今日其實禮拜五啦，我哋收市， 收市後錄嘅， 收市之後錄啦。恆指啊，升102啦，22190啦，但係唔講個市，問翻要注意一樣嘢啦，因為今日就傳得好緊要嘅。即今日礼拜五嘅时间、放宽一鞋政策 ，OK， 咁啊可能会推迟去全国性， 系啦。 咁其实咧 ，OK， 首先问翻姚尊嘅系有冇可能成事先？ 会成事，因为佢好 strict 嘅，佢唔系放宽一鞋政策，就系话如果你两公婆是但一边系独生子嘅话咧、你可以生多一个。其实个道理就好简单，道理好简单，就系惊咩咧？惊你个独生子生咗嗰个就死鬼咗，咁你咪冇人传宗接代咯，系嘛？咁啊，所以你咧就安全起见咧，就俾你生多个，死一个都仲有一个，即系其实中国政府啲政策预咗你屋企系死一个人， 系 预咗死一个人，吓咁啊，所以俾你生一个，费事喊苦喊忽，冇仔送终，吓、因为点解咧？呢样嘢亦都系好牵涉到一个嘅。点解会出咗呢个政策？因为一孩政策好多年嘅，咁同埋首先要讲先，其实呢样嘢咧喺大城市里边咧系行咗好耐噶啦，即系你两夫妇有一个系独生嘅生多个，其实喺大城市系好多年噶啦，喺广州亦都喺广东省好多地方都系咁样，吓咁啊，所以其实实际嘅帮助唔系好大，但系呢个政策喺国务院嘅层面落实嘅话咧，个意义就会比较深啲。第一样嘢啱讲咗，佢预咗你屋企人有人死啦。你会发觉你屋企齐齐整整到最后五代同堂嘅，我谂国务，我谂中南海会好惊，我话点解一家人五代同堂嘅，食咁多咁咩嘢都唔死啊？你过马路过咗咁多年都未被车死，其实好个坏人都好低噶，喺、国内嚟讲啊，好犀利。咁、第二样嘢亦都系关乎到就系话嗰个养老政策啊，因为如果即 touch wood 咁讲，一对夫妇生咗个仔，哇，供书教学。去到廿零岁，自己都五六十啦，就嚟退休啦。万一个仔趴咗、挂咗，咁阿公今日要国家， 系啊， 唔掂喎，大佬啊， 大佬 吓、你有个仔，就算你个仔系扑街仔嚟嘅，打老豆杀老母嘅，咁你都系叫有个仔，阿公都可以赖啊。你自己生个仔衰仔啫， 教唔掂啫。 你生个李嘉诚，你咪掂咯，你自己教唔掂啫。咁如果你个万一个仔死咗？阿公又话我咩我咩咁点算啊？咁所以咧就生多啲，生两个，预你死一个，你仲有一个，你老嚟，你嘅国家嘅负担就细咗啦。呢样嘢亦都系显示到就系阿公对于个养老政策同埋嗰个养老金嘅问题，我谂佢都系未搞得掂。未搞得原因就系唔系话个养老金个 pool 唔够大。而係佢唔知道啲養老金究竟，譬如係20年後、30年後個 burden 可以係幾龐大啊！因為大家其實同保險公司一樣，啲計數啫嘛，係嘛？阿迪，你今日買一份保險，你30年之後，我保險公司同你計啦，30年之後你退休，你喺保險度攞錢啦，我有個精算同你計到。咁我諗中國政府喺養老金嘅層面裏面咧，最強嘅精算都計唔到。因为嗰个嘅出生率同埋个死亡率实在太刁转啦，吓、忽然之间死好少人，忽然之间死好多人，吓、咁所以我谂佢系好多数都计唔到，之后咧就想将嗰个嘅养老咧就落去俾民间里边去消化，担子咧就俾民间消化，同香港系调翻转啦，香港系想香港政府系揽翻住嗰个。呢样嘢嚟做嘅 系啊， 但系就益咗啲基金啦，即系 MPF 嗰样嘢啦， 系啦。 咁另一样嘢亦都系即系两地吓、中港两地嘅好大不同嘅地方啦。吓、香港就系啱讲嘅大陆就系以个药嚟养个医啦，以药养医啦。香港就唔同嘅，以产业嚟养医嘅。产业系咩咧？生仔。 咁曾蔭權年代就話要將醫藥產業化嘛，咁嗰陣時就開始咗歡迎落嚟生仔囉，歡迎自由行大陸人落嚟生仔。咁確實呢個產業，生仔產業係養咗好多醫院嘅， 係 呢樣嘢係真嘅，咁亦都變相令到政府對於嗰個醫療系統嗰個嘅承擔性係細咗， 係 因為我俾你開間開多兩層樓生仔，你即刻爆嘅喎，係嘛？咁所以而家 CY 你唔俾人落嚟生咧，啲醫院又出事嘅喎，啲醫院話本來我賺開嗰啲，因為生仔最好賺， 好快啊嘛， 快啊快，三日入。一日入嚟，第三日你就走得，收你幾皮嘢，快又冇咩，又冇藥喎，係嘛？你又要入去手術室喎，呢啲全部劏得㗎喎，唔係劏開你個肚生仔，係劏你個荷包喎，咁、所以又係賴嘢㗎喎，咁、所以你而家見到就係話，國務院如果係突如其來放寬嗰、那個，因為一孩政策，我覺得係冇得放寬，因為中國人口係逼爆嘅。一孩政策放宽嘅话咧，俾人感觉就系话狂生噶啦嘛。咁、你就算你话，就算而家大陆好多，即系唔使话好有超级个有钱嗰只啦，叫做有钱啲嘅何止一个啊？我识嗰啲边有人有生到一个啊？冇翻六七个啊，佢都唔会收手啦，系嘛？嗰啲生咗出嚟咪拎个外国护照咯。第二样嘢咪攞到个证噶，佢哋都即系其实唔难攞噶。咁所以即系呢个咁嘅所谓放宽一孩政策咧，其实就意义不大嘅，好多大城市都有噶啦。第二样嘢咧，其实衍生出嚟嘅问题咧，就系中国政府承担个养老问题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因为佢都意识到系一个好大好大嘅问题。咁所以其实如果你 down the road 咧，你要炒即系大陆股咧，炒几十年，买啲长线几十年咧。买啲养老嗰啲嘢啦，应该有运行嘅。尤其是而家广东省而家出开咗好多啲养老村啊，即系唔系叫村嘅，冇咁难听嘅，即系养老嗰啲成个区嘅吓，好鬼正嘅，成间酒店咁样嘅，哇，有晒高尔夫球啊、爬艇啊、护士、医生有齐喺度噶，非常之正噶。你老咗啊，的你可以入去住噶。 算啦，唔会啦。 啲护士 OK， 我见过啲。 哦。 啊，啲护士即系全女班嘅。 嗯。 唔会有男护士，我见过间喺嗰个樟木头上啲嘅，好大地方，有个人工湖，哇，桥水冲中中，有啲小型高尔夫球场，有网球场，最正嘅就系全部女护士。全部女护士，哇，真係爽到爆！嗰啲退休嗰啲，其实唔系好老，即系嗰啲入得去嗰啲，其实有啲唔系好老嘅，我见到有啲、但系啲护士又即系招呼好殷勤咁样，几好嘅， okay. 但好贵噶，一个月成皮几两皮嘢嘅，唔错嘅， 好啊，好， 你试下咯， 我唔会咯， 一个月咯， 系咯，阿牛试下咯，喂，最后一个试啊，讲埋个试啊。 我、下个礼拜咪睇汇控业绩咯，咁、我谂汇控业绩佢好难输啦啩。如果汇控业绩咁样整个烂鬼业绩出嚟嘅话，咁反高潮嘅，我佩服佢啦。咁咪其汇控里边即系譬如 ROE 啊，或者系成本即系 cost to benefit 啊嗰啲 ratio 应该系都会比靓仔嘅。你见到和记条数都好靓仔啊。 系啊。 系咯，咁咪即系而家又讲，即系之前讲百佳啦，咁啊百佳而家 bid 到上去300亿啦，楼上350亿好似最 latest， 唔知边个 bid 啦，即系听讲又嗌350亿啊，有人开价，咁你谂下嗰阵时当日100亿， 系 吓，而家唔使两个礼拜 bid 到上350亿， 最350亿，即系李嘉诚当日开个价根本就系有预谋地低嘅，咁有预谋地低，咁啊即系证明咗和王即系应该有预谋被。地夹高咯，一夹就夹92蚊啦，出完业绩。咁下个礼拜咪睇业绩咯，我谂个指数22500应该冇乜问题嘅。 OK，好啦，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 okay, 下个礼拜见， 好，拜拜。 大家好，我系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